应该系将参加婚礼嘅邀请卡嚟。 婚礼嘅邀请卡， 佢终于都结婚。 你同佢系好朋友啊？ 系我医大嘅同学嚟。 嗌做乜唔填出席嗰栏啊？ 呢啲场合我唔中意去嘅。 你点可以咁噶？ 培培啊，快啲俾翻我！ 你唔可以唔去噶，你都知道自己几少朋友噶啦，你要珍惜每一个朋友啊！ 喂，培培啊， 就要葵娟出席。 吓，咩葵娟啊？ 葵娟咧，即系话同太太出席。讲到太太啦，就系我啦。 人生的五尘。 心啦，食啲药休息下，冇事噶啦。 系院长，我真系好感激你啊！ 院长，院长啊，之前嗰个病人咧，都成两个礼拜啦，病情上冇咩好转。改用化学疗法会唔会好啲？ 你患咗失忆症啊？你唔记得咗个病人个肾有事嘅咩？ 但系。 如果化疗引致其他感染，咁点啊？醒懵咗你啊！ 系咁，不如试下其他嘅疗法啦。 唉，继续用而家个办法就得噶啦。你哋几优秀都好啊，总之啊，我喺面前扮晒嘢啊。 系 太福院长，请听一号线。 好、哦，一定系田中议员打俾我啦。 院长，你未巡完房啊？ 我好忙噶，仲有大把嘢要做啊。其他嘢你自己搞掂佢，记住，一切依照我指示去做，知道吗？哦，想要我打歌房麦梗系得啦，我一定奉陪嘅。选举嘅事要你多多关照啦。到时再倾下，入嚟。 唔好意思啊，院长，你有封信，想提提你今日嘅行程。三点钟有个同大田制药厂开嘅会议，四点开始系医学杂志嘅采访，六点钟有个医学会会员喺酒店嘅晚宴。 哦，哦，原来请我参加婚礼嘅， 系边个请你饮啊？ 系医大嘅同学咯，就趁呢个机会见翻阿同期嘅同学都好嘅，同我编埋入日程表嗰度啦。 是，我知道了，院长。 唉，真的好忙好忙啊，连饭都唔得闲食啊。 听日先做啊。 你是伊东啊？是我啊，骨太郎啊。 是你啊，前辈。 你现在在太福医院做，现任的院长听说打理得间医院好好，赚很多钱、啊。 猛收病人，但又不停裁减医生人数，业绩梗是好啦，做到我们不停得手。 是这样咩？ 我都未见过他跟病人做手术的，只是指手画脚。而我就好像部机器一样，一定要照着他的指示诊断病人。我而家对做医生嗰份热情越嚟越薄弱啦， 睇嚟你真系好多不满、啊。以东啊，既然咁多牢骚，不如转工啦。 不过 我仲可以去得边啊？都唔知仲有冇医院肯请我。 唔好咁啦，提起精神，需要帮手嘅话，随时都可以嚟揾我噶。 喂，佩佩，行啦！ 我系行得啦！ 啊！ 哟！ 入嚟， 唔好意思啊。 哦， 院长啊，想倾下头先嗰个病人。 哦，患难未然嗰个病人啊嘛，你又继续帮我打抗生素啊嘛？ 有。 佢话个阑尾炎唔系发展到好严重嘅阶段啫，冇必要咁大阵仗同佢做手术噶。 院长啊，我唔系想令你唔开心啊，只不过嗰个病人患嘅系咪真系阑尾炎？ 你讲乜嘢话？ 好对唔住啊，因为我见佢痛得咁犀利，仲成日呕嘅添。 你咁讲法啦，即系话我诊断出咗问题啦，系咪咁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 你听住啊，觉得痛同埋呕啊，都系患阑尾炎嘅病征。嗰、那个病人条尾龙骨近年基本上都定期发炎噶啦，所以佢今次肯定系患阑尾炎。听住，只要你继续同病人注射抗生素，佢就会好翻嘅，明白未？真系啊，唉，搞到我过晒钟添。听住啊，关于病人嘅嘢，全部由我嚟决定噶。 系。俾张细路仔嘅凳你坐啦，好唔好？ 唔使啦，我大人你啊，俾细路仔坐嘅凳唔啱我用噶。 Sorry， 因为塞车所以迟到啊。唉唉，咁多位，唉，好耐冇见啦喎吓。唉，哦，原来系你啊，黑杰克，今日咩风吹你嚟啊？ 好耐冇见啦喎，太福。 点样啊？最近好啊嘛？唉，晏昼冇食嘢，我仲打紧鼓啊。啊，好香喎、啊！嗯，诶、哎，黑杰克啊，听讲你个牌俾医学会剔除咗，系咪啊？ 系。 嗯，咁你仲开诊所搵钱？ 系。 嗯，咁你唔怕万一俾政府查封嘅话，咁点算好啊？唔系你个人嘅问题啊，成班同龄嘅同学会因你而蒙羞啊！哦、 啊，咁嘅眼神算咩意思、啊？太过分啦！ 贝贝，算数 啦。唔系啊，妈。 真系啊，怪得啲人都话人生多样化啦。咁大家同学，有啲好似我咁做咗院长，有啲人明知自己冇牌，仲要黑市行医搵钱。 吓，黑市行医系咪讲真的？ 我听边个讲话，话你收得好贵，曾经收过佢写咗成绩。恕我直言啊，你啲咁嘅医德啊，会令医生嘅声誉受损噶。你真系要好咁反省下先得啊！ 医生啊， 算啦，由佢，唔使怒气。 点得噶？ 各位来宾，今日系西城兄嘅大婚日子，我哋又请太福兄 有冇嘢饮啊？ 知何事？ 我好荣幸能够代表所有同学向新郎新娘献上衷心嘅祝福。 竟然喺咁多人面前咁样话你，太过分！ 哦， 伊东医生，赖美贤嗰个病人而家好辛苦啊！ 我开嘅太福医院喺个悉心嘅经营下，有好理想嘅收益。我打算将呢个部分利益回馈社会。我哋做医生嘅喺社会上拥有一定嘅地位，除咗医治病人之外，对社会应该有啲贡献。好痛啊！帮下我好痛啊！好痛啊！ 点算好啊？唔打针直剂， 一啲行动都冇啊！ 好痛啊！ 快啲打电话通知院长 刚才我已经打过了，不过电话飞咗去留言信箱。 啊，其实我始终觉得啊，有个做咗医生嘅对国家对社会，应该有一定嘅承担。所以喺国家嘅支持下， 好啊， 定咗啦。 就讲埋啲嘢赚自己啊！ 新一届嘅立法局议员，到时你哋能够投我一票，咁我就会为社会服务啦。 我唔认同系烂尾炎，系咪应该剖腹做手术啊？但系如果有咩差错，咁好大件事噶。是不是市立医院啊？我想找骨医生。 哦，但是只是听你这么说，我不可以肯定。不好意思啊，我跟病人在看症，这样呢你自己打过来。 啊，前辈啊，我现在怎么做先啱啦？没办法，我要直接找前辈问清楚。 医生，请你回病房看个病人啦。人，哎呀，医生，医生， 市立医院啊，唔该， 好啊。 姐姐，恭喜你啊，同我握下手。 好多谢你啊， 姐姐你好似仙女咁靓啊， 你都好似小仙女咁可爱啊。 真系好多谢你啊，哈杰克。老实讲，我真系冇谂过今日你会出席我嘅婚礼。 我谂住唔出席噶。有咩事啊？ 医生啊。 嗯。 我拣要你出席婚礼，你系咪好嬲啊？ 唔系。今次我仲要多谢你添。 咩话？烂尾炎嗰个病人情况突然间变坏，咁紧要嘅事啊，点解唔早啲 call 我啊？咩话？飞咗留言信箱，系咪噶？真系啊？ 系啊，佢嘅皮肤仲开始发紫，已经同佢打过镇静剂，不过完全冇效啊。 护士，叫医都同我讲。 但系我唔知佢去咗边。 吓？咩话？边有医生咁冇责任感噶？快啲发散人去揾佢翻嚟啊！哎呀，好痛啊！哎呀， 已经周围揾紧佢噶啦， 冇其他医生可以代替咩啊？ 剩翻嘅即系得内科医生，院长啊，请你尽快赶翻嚟啦！病人嘅情况好危险啊！ 哎呀，真系麻烦啊！病人嘅嘢不嬲都由医疗医生处理开噶嘛，我。哈哈哈哈黑气啊，真系啱啦，有单嘢想你帮下手嘅，同我翻一翻医院好唔好啊？有个烂尾炎嘅病人，情况突然之间变坏，可能引起腹膜炎都唔顶噶。今日咁啱嘅人手又唔多够，你可唔可以协助我做手术啊？我会俾翻可观嘅酬劳你噶。 有厚面皮啊！ 哦， 头先问佢话医生唔好又冇牌，而家又揾佢帮。 咁样算系委托啊？ 吓、啊！算嚟啦， 既然系委托我嘅，我要收钱，收3000万 yen。 吓、啊，3000万 yen， 啲烂尾炎咋，要成3000万 yen， 大家同学唔系咁样系嘛？ 唔俾就算啦。 喂，唔好走住啦，你唔好走啦，烂尾炎，你被人失救死亡，要负上好大责任噶，我照数俾你啦。 你肯俾钱就冇问题啊。 使唔使紧张成咁啊？好痛啊！你话同佢打镇静剂一样系冇效？ 系啊，冇好转啊！ 佢患嘅系咪真系烂尾炎啊？ 嗯， 应该唔系咩烂尾炎或者系腹膜炎，我估计应该系急性嘅胰脏炎。 切！你呢个黑市无牌医生喺度噏乜嘢啊？我对呢个病人所作嘅诊断绝对唔会错，准备做手术啦！ 我肯定佢患嘅胰脏炎。 听住啊，黑杰克，我就个病人嘅主诊医生啊，总之你照咗我指示去做啦。 马叔，首先由病人嘅右下腹部腹直筋外缘切开。 剖开嘅地方唔正确。 唔系，呢度冇问题，冇咁多声气啦。你从喺侧边帮我手就得啦。 手术，由此至终你做过几多次？ 哎呀，你收声！ 你的手震紧。我冇估错嘅话，医院以前所有嘅手术都系其他医生做，你从来冇喐过手。 哎呀，呢啲唔关你事。嗱，睇下，病人就喺呢度，喺大拇嘅下部。 嗰度开始痊愈啦。 吓，奇怪啦。啊，冇错，要放开左腹正啊，先将呢度缝合，再开左腹。 医生，流咗好多血啊！ 我输翻啲血咪得咯。 嗰度都唔觉得有问题喎。 吓，点会咁啊？冇可能啊！ 睇嚟系你断错症，你喺一个唔正确嘅位置为病人剖腹。 咁正确位置喺边啊？佢所患嘅到底系咩病啊？ 院长，听下跌紧啊！ 之后嘅就交俾我做啦。听到未啊？马上赶嚟做移植部位手术。 照计唔会错噶，从病征嚟睇，应该系阑尾炎噶噃。哎呀，呢度你去咗边度啊？而家俾你搞到好大件事啊！哎呀，你真系好、啊…… 我就系见个病人咁辛苦，所以去同其他医生商量，睇下应唔应该即时同佢进行手术咯、 啊。你揾其他医生商量，咁揾边个商量啊？吓、啊，有事你点解唔知揾我啊？ 点揾你啊？你个电话打佢都打唔通啊！ 你两个可唔可以过嚟一齐帮下手？ 我唔理咁多啊！你诊断佢患胰脏炎啊嘛，咁你咪自己同佢做手术咯、 啊。胰脏炎？病人患嘅果然唔系你所讲嘅阑尾炎啊！我早就同你提出过呢一点噶啦。 哎呀，你啲都要收声啦！ 唔好再嘈，你哋咁做算系医生嚟嘅，做紧手术嘅，做完手术先嘈啊！手术重新开始，由上腹部正中剖开。 手法好手术， 系胰脏，睇下含量嘅情况。之前你哋一直好注意咯。电脑手术刀， 犀利！呢个人先系真正嘅医生。 做引流法，手术完成。 不如你嚟我医院帮手啊！有你咁嘅医术啊，太福医院肯定好快闻名世界嘅啫。 你唔记得咗咩？我个牌已经被医学会取消咗啦。 你咪睇低我嘅影响力得噶、啊？要你攞翻个医生执照用乜易啊？共同经营根本就冇所谓，我哋拍住上一定可以赚大钱嘅。你认真考虑下。 对唔住，我冇兴趣。 点讲都讲唔埋嘅。唉，我应承俾你个报酬啊！ 院长， 我唔想再见到你啊！今日唔使留喺医院度。 院长啊， 翻着去啊！我冇嘢想同你讲。 咁耐以嚟，我未试过好认真咁同你倾过呢间医院嘅嘢。一间咁嘅医院，你嗌我都唔留喺度啊！ 我， 医生，请你等阵。克杰克医生，我希望跟住你学嘢，俾我做你助手啊！应承我，你做手术嘅高超技术令我好佩服，我好想好似你咁啊！ 你系一个好有前途嘅后生仔，揾间好嘅医院继续学嘢吧。 医生，我好想留喺你身边跟你学嘢噶，我要做一个好似你咁叻嘅医生啊！ 我唔会应承你噶， 医生啊！ 我绝对唔会同任何人合作，亦唔需要其他人帮。你翻去，我俾个忠告你，唔好做一个好似我咁嘅医生，唔好做一个行出嚟会俾人轻视嘅医生。 克杰克医生， 你笑乜嘢？ 医生，你今日几点翻嚟啊？ 今日嘅手术都几麻烦，可能会晏啲翻。 咁我等埋你一齐去食晚饭啊。你可以尽量早啲翻喎。 哦。 小心揸车啊！哦。 培培的诞生。记得今日是他的生日添。培培住咗喺我呢度，眨下眼都有几年。仲记得当时系夜晚。喂， 啊，嗰个系黑杰克医生啊，咁嘅，我系某位匿名人士嘅主诊医生，九门你嘅医术高超，所以专程拜候，我而家嚟紧。 你咁做未免太唐突啦啩，何况而家已经咁夜，有咩事听日再打你啊。 如果今晚再唔做手术嘅，恐怕会嚟唔切啊！麻烦你啊，我马上就到。 点会急成咁噶？嗰个病人到底有咩病？啊 唔好心急，慢慢放落地。 咁夜走嚟呢度打搅你，唔好意思啊！我系喺华培医院嗰度担任主任医生嘅海洋医生。由于病人情况太危急，所以我哋需要争取时间。 喂喂，我未答应接收个病人噶。 拜托你帮一帮忙。 哦，病人嘅身份咁神秘，要遮住个样。不过我都惯咗接呢啲 case， 你哋半夜三更仲特登送个病人嚟我呢度，即系佢唔可以喺普通医院做手术嘅啫。 唔系，之前去过好多医院啦，不过都系唔成功，所以而家我哋可以依靠嘅就只得医生你咋。 睇嚟你哋真系相当信任我。 我听人讲过，你嘅医术神乎其技，几难搞嘅手术都难你唔到啊。 就算有几唔想俾人知道身份都好，咁起码都要俾我睇下佢嘅面色啊。 请你睇下。 应该是一个肿瘤来的，体积都相当大， 是一个囊肿瘤， 将个肿瘤切除就得了。 这个是 K 型的囊肿瘤。 是 K 型囊肿瘤，在双胞胎当中有一个还未成形，而进入另一个胚胎里面，再离开母体出世，而留在囊里面的未成形体随着主体的成长亦不断长大，以致主体腹部出现一个大肿瘤，咁就叫做 K 型囊肿瘤。情况真係匪夷所思，直情係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嘅内脏，甚至连脑都有。点解你唔一早帮我做手术，由得佢一路拖到而家？ 咁係因为其实呢，每次准备同佢做手术嘅医生最后都一定大失常态。就因为咁，每一次手术都被逼终止，好有可能系嗰个囊肿瘤嘅助咒。 你话系助咒，荒唔荒谬啲啊？ 我唔系危言耸听啊，不过 如果你系想讲笑话嘅，我唔得闲，请回。 唔系笑话，我头先讲嘅都系事实嚟。 五千万英，你俾五千万英嘅，我就肯应承做呢个手术，笔钱包埋眼口费。 哦、好，我应承你，五千万就五千万啦。 咁样，我嚟帮你手。 唔使啦，我自己一个得啦。你听日再嚟。 不过 如果唔照我意思去做嘅，呢单交易就咁算。 啊。 照你意思啦。 木乃伊助咒我都话听过，肿瘤助咒简直系千古奇。荒谬的事呢，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等阵啊，你听我讲先，我只是要将你切出来，不是要置你于死地，你是一个活在另一个人体内的生命，我只是想救你，等你可以继续生存，不是想杀你。 我想继续生存，你真的可以帮我，你会怎么做？ 你问我会怎么做？我会将你放入培养液里。是啦，没错，将你放在培养液里面就可以维持你的生命。 是这样好，我相信你的说话，你是个医术神乎奇迹的医生，什么手术都难不到你的嘛。 你又会这么清楚？ 我都是听那个黄绿医生说的。 黄绿医生 说真的，正式跟我倾偈，你应该都是第一个。 好了，就放你在这里，手术之后可以暂时延续生命。 我明白了。 手术现在开始，我会跟你打麻醉针，你睡阵觉先。离开主体之后温顺了很多，是因为睡了觉，病人没有头先的特殊能力。 你醒了，昨晚进行的手术非常之顺利，你肚里面的肿瘤已经成功切除，在你身体里面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本来会成为你妹妹的生命体，不如你见一下 她。不看不看，我不看，快点跟我抌了她。 哦， 果然犀利，不愧是黑杰克医生啊， 咁艰难嘅手术，一个人就搞得掂啊！ 照咁睇嚟，手术过程好顺利添。 肿瘤入边嘅生命体仲生存， 仲生存紧。点解你唔解决埋佢啊？仲唔快啲搞掂啲收尾？ 而家佢系我嘅病人，要点处置由我决定。 啊，你喺度讲紧乜嘢啊？ 定抑或系你谂住用1000万同我买翻佢？ 快啲走，唔该你快啲带我离开呢度啊！ 你而家是一个孤儿，为 什么你不顺手解决他？ 不看不看不看，快点跟我抌了他。 我都是有一个四分五裂的躯体到重生，无论怎么困难我都要你生存下去。 讲。 睇到我啦。恭喜晒你，你终于成为人啦。是真的，你生存在这个世界，这里是我家里面的手术室。我没说大话的，你是实实在在地生存。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决定照顾这个女生，这样根本不是我的性格，可能是这个女生的眼神流露出坚强的意志，打动了我这副铁石心肠。等我帮你改回我的名字，不如叫佩佩吧。 派派派 派派试下 派派派派 是啦，你叫佩佩，看下这个就是你的样子。嗯，做什么？你不喜欢这个样子？好了，咁而家点？ 派派派派派， 继续啊，唔好谂住我会过嚟帮你啊！凡事都一定要靠自己。记得我细个嗰阵，因为一次意外严重受伤，身体几乎散晒，经历好多痛苦，先至慢慢康复过嚟。俾心机。 佩佩， 都话咗唔系先生啦，系医生先啱啊！ 先生，晚餐准备好啦。 你识得整嘢俾我食，家最好啦。不过你讲嘢一嚿嚿咁，真系要改一下先得。 我讲我讲乜嘢，你都好似听得明。 发音发到唔清唔楚，我话你讲嘢讲到好似个 B B 仔咁样。外表虽然是小孩，其实你已经是大人来的。 我就知道了，我在另一个人身体里面住了18年了，我已经18岁了。 是18岁。 闭了，我失了火味了。 你在说什么？ 闭了，我失了火味。闭了。 他刚刚这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来今次是不是不需要复诊啊？ 他已经好翻晒噶啦，药都唔需要再开俾佢，而我哋之间嘅关系亦到此为止。 好多谢你啊，医生，你嘅恩惠我永远会忘记。 唔使，忘记都冇所谓。横掂到而家为止，你系咩人，系咩样，我都唔知道。虽然系咁讲，但系有个人我需要你见下。 这个细路女， 这个细路女是你的妹妹，年纪跟你一样。 你说什么话？ 我怎会有个妹妹啊？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不过你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8年。 我根本不识她，我被她走过来我身边。走开，不要走你啊！我没有妹妹啊。 点解你唔顺手解决埋佢？你快啲搞掂埋啲手尾佢啦！ 唔睇，我唔睇，快啲同我抌咗佢！点会是我妹妹？走开，林博士，我哋快啲离开呢一度。 冇良心，冇人性，冇良心，冇人性，你啲死都不明白我个心有几难受。 之后就冇见过面。 医生， 哦， 你翻咗嚟啦。 翻咗嚟啦。 医生， ち丘の上風を受け珍しいくらい頭は空っぽ遥か南向こう岸でこの街を見ていたぐらついた情熱を海に沈めた止めどなく溢れる力そんなものは誰にもどこにも潜んでいるもの毎日毎日みんな頑張るそれを言えば人は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爱笑的人 我哋咁样笑话，你做对医生做嘢。喂，我俾你救啦！ 想笑咪笑咯。 哦， 可以笑系福气嚟，只有高等动物先做到，所以唔使忍住，尽情笑啦。 正因为咁嘅缘故所以 唔使心一听就知系笑话啦，你做咩笑得咁开心啦？ 今朝我哋喺礼堂早会嗰阵，校长喺度训话啲学生瞓晒觉啊！ 呢个成日大笑嘅同学，花名叫做笑红。呢个花名点名，就系因为佢咩事都笑餐包。当佢一开怀大笑，佢个笑声就会传遍整间学校。其他同学听到佢嘅笑声，都好想甚至跟住佢笑。唯一例外嘅就系我。 我本来的名字叫宇宙间黑林，虽然很多老师对我印象好好，不过绝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敢接近我，甚至有些人说那是跟我成日不上的门堂有关，也有人说是因为我的眼神很酷，所以怕了我，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 宇宙间早晨，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麻烦人。 早晨啊宇宙间。宇宙间同学早晨啊。 行开啦，我唔想听到你把声。 做咩咁讲啊？我只不过想同你打招呼啫嘛。 行开啦，打招呼我都觉得烦啊。 咁噶，你唔好成日咁孤咁啦。 是啦，宇作间啊，你一日到黑都系咁揽埋块面，你唔觉得攰嘅咩？ 我都想问下你，你系有笑唔系有笑，咁你又唔觉得攰嘅咩？ 一啲都唔攰啊，笑系对身体有益，促进健康噶嘛。 你唔好再走嚟烦我，我同你根本就系两个各走极端嘅人嚟。 你点会咁谂噶？其实我同你都几似啊。 边度似啊？我点会同你似啊？次次见到佢都系嬉皮笑脸，唔通佢系藉住笑嚟收藏啲咩秘密？咩都好啦，佢应该都有笑唔出嘅时候。我揭开佢嘅假面具，睇佢嘅真面目。 你想找边个啊？ 冇啊。 哦，你是讲2011失上会先生个仔阿祥啊？讲真嗰句啊，祥仔真系好可怜 嘅。吓、啊？ 佢爸爸妈妈借咗大耳窿钱，点知冇钱还，仲抌低祥仔自己一个人一走了之。虽然祥仔得翻自己一个，不过真系好生性噶，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平时兴居饮食都唔使靠人，不过我知佢系等紧爸爸妈妈翻嚟噶。 校长瞓紧话，学生瞓晒觉。 我有嘢问你，过嚟倾两句。我问你，做乜成日都系咁笑？ 你问我做咩笑？点解咧吓？ 我听人讲，话你屋企人走咗路。 其实系好耐之前嘅事啦。 你咁样仲笑得落嘅？点解你唔嬲佢哋啊？唔通你唔憎佢哋嘅咩？ 点解要憎啊？ 仲问我点解？佢哋就咁抌低你走咗去、啊？ 是啊，你讲得啱啊，但又点、啊？你谂下啦，唔通喊可以改变成件事咩？发脾气咪斩自己谷气，自己辛苦。 你呢啲都系真心说话？ 我讲真噶， 都唔知道你个脑谂乜嘢噶？你谂嘢可唔可以正常啲啊？你而家孤零零一个人，好好受咩？你觉得绝望先啱啊？你仲可以若无其事夜夜开怀大笑，我真系唔明白你到底谂乜嘢噶？你究竟系咪心理唔正常啊？点解你可以咁豁达？我谂我呢世都学唔到。 呢个时候，忽然间我谂起我同妈妈遇到意外嘅情景，我不自觉咁将件事话俾小合知。炸弹突然爆炸，妈妈拼死保护我，我保住条命，但是妈妈就受了重伤。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爸爸抌低我们跟第二个女人走了。由那天起，笑这个表情就再没有在我面上出现。不过今次再令我笑的就是笑侠。 起身先啦、 我 你继续这样头耷耷眼湿湿都是无补于事的。 咪多事啊！你听住啊！我同你唔同构造，我唔会学似你咁嬉皮笑脸，可以当冇事发生过。由嗰日开始，我就为咗复仇而生存。嗰啲令我陷入咁嘅境地嘅人，我一定会向佢报仇。 真系嘥药费啊！ 你讲咩啊？ 你话唔系咩？个医生咁辛苦医翻好你，但你竟然咁样谂嘢。 你同我有咩分别啊？你嘅人生一样俾人糟蹋咋？ 你试谂下啲报纸啊，成日都有啲伦常惨案发生，有啲细路死得好冤枉，俾佢哋，起码我哋仲可以生存，就应该感恩啦、 啊。感恩？你究竟系咪？ 唔讲呢啲啦，系啦。我想问下你啊，点解你唔笑嘅？ 我唔可以再讲落去。 喂，宇宙间啊，你呢个样好骑你啊！ 喺嗰阵开始，我哋两个性格同生活方式都完全唔同嘅人，被一股无形嘅力量牵引住，我哋之间嘅距离近咗好多。 视线要见到的再瞄高少少掟就得噶啦。嘿！ 小侠，你喺度啊？ 哦，系你啊！ 小侠，睇下，我特登拎一套飞镖嚟送俾你啊！先几日，你咪话想练好啲飞镖嘅， 多谢你啊！ 咁你俾心机练习，掟好啲，咁我多个对手啊嘛！ 我开心啊！不过咧，摆套咁靓嘅飞镖喺屋企，我怕啲收数佬嚟追数嗰阵会抢走啊！ 吓，乜啲收数佬咁恶嘅咩？ 咁又唔怪得佢哋嘅，佢哋都係打份工啫。 哦，啲漫画，啲漫画係你画嘅？你又画得几有水准喎。 第时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漫画家，我要画好多漫画，等啲人睇完可以捧住个肚笑到咩唔开心都唔记得晒嘅。 你想做漫画家？ 只要纸同笔就可以画到漫画，你话系咪好简单呢？ 嗯。 好古怪啊！ 一啲都唔古怪，拎俾人睇，我担保实好受欢迎嘅。 系咪真噶？ 系啊，我咁拍心口保证。 我终于都见到你笑啦！在这么多生物当中，只有人类只拥有笑这种表情，只是最高等的动物才可以做到笑这种表情的。 蛤，真的吗？ 喂，我画的漫画是不是真的好笑？ 是啊，是好好笑。 是这样，笑来看看。 蛤？ 笑来看看。 我个样真系咁好笑咩？ 唔系啊，唔系啊，我都唔系笑你嗰个样啊，我只系好开心啊！ 你哋系咩人啊？ 我问你就真啦，你系呢个僆仔嘅朋友。 呢两位叔叔系嚟收数噶。 佢哋嚟收数嘅。 僆仔，你真系好醒目啊！冇你嘅事，你最好快啲走。 点啊，僆仔？你爸爸妈妈有冇同你联络？ 冇啊，冇啊，有佢哋消息嘅话，我仲开心啦。 头先我喺楼梯嗰度已经听到你笑得好开心，梗系有佢哋嘅消息啦，系咪？ 我真系冇呃你嘅。 可恶啊！见亲你咧都系嬉皮笑脸，唉，真系佛都有火。 点会呢？ 喂，既然系咁，就同佢玩下咯。 冇啊！ 萧侠， 哎呀，弊啦，今次搞出人命啦，快啲走啊！ 萧侠，萧侠。 慢慢嚟啊，唔好喐到个伤口啊！上日出现指南症， 系就系冇生命危险，不过。 是我害死他的。 由那刻开始，我们就再听不到小侠的笑声，整个校园突然间没了生气，被人一种死寂的感觉。小侠的宗教同所受的伤复原情况并不太理想，他转了去一间郊外的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之后没多久，他又好像转了去另一间再远一点的医院疗养，之后就再没他的消息，不知他情况如何。读完高中之后，我入了一间地方大学，在那里读医科，眨眼眼过了几年。小侠，我终于成为一个医生，我现在可以医翻好你。终于有一日，找到你了，萧侠。 哦，是你啊，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在我眼前的真是萧侠。萧侠，说你知道，我等这日已经等了很多年，我为了可以医你，亲手帮你做手术，所以先读医科。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帮你做手术了。 咁耐以嚟，你个朋友连讲嘢都讲唔到，因为佢一讲嘢咧就会引致呼吸困难。喺佢读书嗰阵所受嘅伤，导致习惯性中隔气肿。呢、这个病经常发作，每次发作病人就会出现止痰症，令到佢好辛苦。咁嘅情况已经持续咗几年啦。 我谂佢一定系好辛苦。以前我呢个朋友最中意就系大笑。 你话佢鍾意大笑，你唔系讲笑吓？呢个病人转咗嚟呢度咁耐，我未见佢笑过。因为只要佢一笑，就会引发指南症。 原来系咁。小侠，你要振作，我一定可以医好你，令你好似以前咁笑。由疤痕呢一度落刀，由于几年之前所受嘅严重创伤，导致患处习惯性撕裂。缝合完冇耐，佢又再裂，所以要接驳人工支气管。手术刀切除第四、第五支肋骨同埋胸骨。再更换人工心肺，五分钟内完成切除。人工器官 你终于都醒翻啦！手术进行得好成功，放心啦，你冇事噶啦。小侠，你好翻之后要成为漫画家，全日本唔系。要全世界都得到欢乐，日日都开怀尽情笑。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世界上只有高等动物先识笑嘅。唔怕话俾你知啊，呢几年我开始慢慢进化成为高等动物。 好多谢你。 休息一下。 麻烦你等阵。 啊！你话咩话？萧侠佢 系啊，系啱啱嘅事。我哋尽晒力噶啦，但都救佢唔到。你个朋友除咗感染肺炎之外，仲发高烧，最后因为肺出血引致休克死亡。 休克死亡。 病人真系咪有预感，知道自己就快离开，喺佢临终前几刻，突然间好放开咁样大声笑。佢嘅笑声 好清晰，好嘹亮，可以话系全片医院嘅每一个角落，唔单止系疗养院嘅人听到，就算系外边嘅雀仔，都因为佢嘅笑声而歌唱。咁豪迈、咁响亮嘅笑声，我都系第一次听到嘅啫。当笑声一完结，你个朋友就断咗气离开咗呢个世界。佢应该好多谢你，系你令佢笑翻。 搜集噶嘛？ 哦，唔该，要一盒小文圆圆。 我要两串烧鱿鱼。 啊，咁咪食噶。呢间高中喺展览品方面都几俾心机。 小文圆圆好味，睇嚟佢哋好俾心机整。 咁你自己你食唔食啊？ 唔啦，你自己食啦。 睇嚟喺做研究方面你都几热心。 我都系想之后我哋学校嘅文化节都可以有声有色。华灯，你都抽得啲资料啦。 是啦，讲真啦，我真的没想过你会做文化节的委员会主席。 啊，那边发生什么事啊？ 你们到底想怎 样啊？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做什么呢，罗振阳都先手了。 你们好了，那些都是我们的心血来的。 那你们真的很满意我们的。 不是 什么咁啊！所有值钱嘅嘢，全部同我立走晒佢。 咩咩人嚟噶？唔系坐车咯，喺第二空中嚟噶。 呢班衰人啊，今年又嚟呢度搞破坏啦！ 哼，又剩嗰啲代贴士啦。 你哋咩眼珠？ 你个靓妹，你想点啊？ 你哋几个啊？快啲俾翻啲嘢佢哋啦吓！ 快啲放翻低。 俾翻佢哋？呢啲都系我哋攞真金白银买翻嚟嘅，系咪啊？ 啊啊系。 是咁啦。 喂，你咪走啊！ 由得佢哋啦。 由得佢哋？你唔激气嘅咩？ 我哋点会唔激气？不过得罪佢哋，分分钟损失仲惨过而家。 可恶！ 改邪归正。 文化节执行委员会会议就快要开始啊！ 哎呀，差点唔记得添，哎呀！ 今次举行嘅文化节，我谂住去搵商店街嗰度嘅商户帮下手，希望气氛热闹啲，可以吸引多啲人嚟。 主席，关于阻止嗰班捣乱分子，你点应付佢哋啊？ 系啊系啊，佢哋班人一定会嚟搞搞震噶。 呢就 要强硬啲，绝对唔可以俾呢班衰人为所欲为。 不过边个敢同阻止嗰班人过唔去、啊？ 听人讲，上个星期山坡高中都被他们捣乱了。 在再之前听讲春风学校都被人捣乱了。 好像阻止这些这样的无赖，我真的好想一脚踢他上天花板，等他黐在那里两天不回来你。 是啊，你说得啱啊，不过有这些无赖在这里，九尾之学校的文化节可能有些阻滞。 我听学校的前辈讲，那个佐治在附近出晒名，专登学校搞文化节就去搞事的。 专搞学校文化节搞破坏？ 你放心啦，总之有我在这里，我是绝对不会被这班无赖在这里横行的。 讲得没错，有我们正义美少女组在这里，他们不用知方事。 好像上次山坡高中玩的就可以了，照班主管。 喂，咪行着，就是我哋学校抢嗰啲嘢攞翻晒出嚟。 你有本事嘅咪即管喺我哋手上抢翻啦。点啊，母老大牛龟， 岂有此理我？ 我哋走。 阻止嗰班人又走去封下高中度捣乱啦。 系啊，听讲佢哋伤咗几个人啊。 咁我哋嘅文化节会唔会有问题噶？ 真系好担心啊。 系咁，我哋多谢你先，到时请你鼎力支持啊。 系咁，拜托晒你啦。 啊，你哋放心。 今日行咗好多路啦。不过都有收获，越来越多人答应到时会来帮手啊！ 咁就梗系啦，两个靓女亲自出马，梗系大有收获噶啦嘛，系咪？ 拜拜，听日见啦。 嗯。 点啊？系咪唔满意先？ 系咪啊？ 满 意出声啊！ 唔满意起身打个。 你哋几个啊？喺度做咩啊？ 系你啊，师姐。 哼，终于都等到师姐你嚟出手啦。 可恶！ 啊！佢漏打咁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啊！ 我哼，等我嚟同你打下啦。原来所谓的剑道部主将就是得咁多功夫的。 你欺善怕恶，只识得大虾细，你觉得咁样好玩咩？正日懦夫啊！ 啊，你话咩话？你竟然夠胆话我是懦夫？你夠胆的就再讲多次啊！ 因为有你啲咁嘅懦夫，我哋大越高中的人都被你影衰晒啊！ 激气啊！你睇我点样收拾你啊！啊 阻止！ 哎呀，快啦，快走啊！ 你个仔患嘅系先天性冠状动脉狭窄引致嘅心肌梗塞。 咁你仲等乜嘢啊？仲唔快啲同我个仔做手术？ 你个仔目前嘅情况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 万一我个仔有咩不测啊，我实唔会放过你噶。 而家讲呢啲说话都无补于事。 只要医翻好我个仔，多多钱我都肯俾啊！ 太太啊，而家啊问题唔系话钱可以解决到。 而家情况危急，佢个父母话只要可以救翻佢个仔嘅，手术费几多都肯俾。 喂喂，等阵先吓， 唔该你帮下手啊！今次呢个病人系个高中生嚟嘅，佢个名叫做佐治，喺附近一带系出咗名嘅小霸王嚟。 我话佐治。 等一阵，我将会由内胸动脉同病人进行一个冠血行再建手术。而家开始。进行肝素注射。 病人血压上80下40，仲下降紧。 增加强心素嘅剂量，然后准备人工心肺。 系。 听讲佐治晕咗，仲要喺医院添啊！ 系啊，不过好似话佢冇咩事，救得翻我。 如果佢呢世都出唔到院，咁就好啦。 讲得冇错啊，我真系唔想再见到佢翻嚟学校啊！喂，我究竟几时先可以出院啊？你都挂咗咁大笔手术费啦，咁你仲唔快啲医翻好我，黄老医生？ 哼，你闹人闹得咁精神，随时可以出院噶啦。 真系嘅，咁就好啦。 不过以后你都唔可以做剧烈运动，而且唔可以太过激动。如果唔系嘅，你条命就系咁大嘅。 啊，你唔使咁吓我啊！ 我唔系吓你，亦都唔系同你开玩笑。我听讲你不嬲都中意喐手喐脚。我同你讲，就算你第日稍微激动啲，我咁写包单，你嘅心脏会即刻停顿。 啊，咩话？ 大件事啦，阻止佢翻嚟学校啦！ 啊，佢冇事啦！ 阻止佢出咗院翻学。 文化节举行期间，你唔好嚟捣乱啊！ 哼，你喺度讲乜嘢啊？我哋咩都冇做过啊！ 你哋啊，你哋之前已经带俾大家太多麻烦啦！ 冇错啊，就是、因为你啲咁嘅人喺度，令到筹备工作咁多阻滞啊！ 你话咩话？ 我同你讲，就算你哋系稍微激动啲，我敢写包单，你个心脏会即刻停顿。 我走， 吓、啊，就咁啊走啊！喂，佐治，系佢哋喎。 吓、啊，系佐治？乜你唔系入咗医院嘅咩？ 我哋睇唔到，我连老虎都唔惊嘅咩？行开，唔好阻住晒。 佐治，你点啊？ 喂！你做咩啊？ 喂啊，走！ 做咩啊？搵我出嚟咪有嘢倾啊？ 喂，佐治啊，我哋几个围攞商量过噶啦，以后我哋都系划清界线好啲。 你喺度讲乜嘢啊？ 你呢排成日暗春咁，搞到我哋都俾人笑，我哋唔想再忍受落去啦。 咩话？ 以后我哋各行各路啦。 系咁先啦、 啊，系咁先啦、啊。 你何成我咁噶？每一次谂翻起你话我心脏以后会点样点样嗰阵，我就会连个心都震埋，搞到自己完全唔敢发围。我而家俾人笑我系鹌鹑，都系因为你讲嘅嘢啊！本来跟开我嗰啲人，而家全部都唔再跟我啊！咁你话点计先？ 咁啊，梗系啦！一只好似你咁样嘅病马骝，系会俾啲同伴排挤嘅。 你话咩话？ 听住，我系医生，所以对病人讲嘅都系事实。你唔系谂住我会对你讲大话，话你好翻晒，咩都得，连打交都得啊？ 又是你， 啱啦啱啊，再激动啲添啊！死咗就冇人可怜你噶啦， 医生真系冇办法帮到我，我唔可以好似以前咁。 冇啊，再冇其他办法。 我想行出嚟，俾人觉得我有霸气。不过而家我身体咁嘅状况。你叫我以后点样行出嚟见人、啊？ 竟然仲娇生惯养到咁嘅地步？ 咩话？ 你嘅身体状况定系朋友之间嘅关系，单凭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咩？你系个细路嚟嘅啫。翻屋企摄高枕头谂清楚，你嗰啲所谓行出嚟有型有款嘅生活，究竟系乜嘢？ 点啊？呢间咧就我精心设计嘅恐怖屋啊，系我姐姐嗰班嘅主题景观嚟噶。 原来你同我都一样中意玩啲刺激嘅嘢。 对唔住啊！ 你又似你啊！你做污糟咗我件衫， 件衫好贵啊，快啲赔添啊！ 喂，好啦、啊，你哋自己都有一定嘅责任噶。 咁系啦，边个叫你哋行路唔戴眼啊？ 你讲咩话？ 整污糟我件衫同嘴胶啫，话话。 喂，你想点啊？ 呢个唔系大院高中嘅小霸王佐治。 好啊，今日算你哋好彩啦。 唔该晒啊，佐治，多谢你帮我哋啊。 唔系乱讲啊，我根本冇谂住帮任何人。 喂，等阵啦，佐治，既然已经唔可以过翻以前嘅生活咯，不如试下开展新嘅生活啦。 新生活？ 系啊，做啲有意义嘅事，例如帮下人咁啦。咁样啊，就喺文化节帮我手做义工啊！ 你悭啲啦，我嘢唔使你咁多事。 你系咪有咩事啊？ 我嚟呢度唔系有啲咩紧要事嘅。我谂住做保安，等文化节顺利举行。我谂有我喺度咧，附近嘅知识分子唔敢走嚟搞事。 咪信佢啊，都唔知佢有咩阴谋嘅。 咪住啊，点信得过噶？ 等阵先啊。其实我觉得可以信佢一次咁多， 只不过 大家想下，如果有他做我们的保安，很多事都方便一点 的。那就不等于引狼入山， 他份人哪有那么好心啊。 是吗？好，那就算了。是这样先了，我自己做回自己的事。 你哋唔好咁啦，我哋唔得闲啦。 做个朋友啫，你又冇蚀底嘅。 哦，喂，睇下， 阻住啊！ 好啊，快啲走啦， 走啦。 佢咁样做系咪想帮我哋啊？我谂似系啦。 总之好好 你咁系咩意思啊？ 呢啲系我哋成班同学嘅少少心意，多谢你帮手，今年嘅文化节先可以顺利举行啫。 左智真系多谢你啊！ 跟住我哋会喺体育馆举行祝节会嘅，不如你都一齐嚟玩啦。 我、哦、其实我根本就乜嘢都冇做过， 全靠你就真啦！我哋真系衷心咁多谢你噶。 就算晏少少都冇所谓，我哋都会等你嘅。系啊，左智。都应该物归原主啦。 哎，佐治，堂堂个男子汉，你几时开始中意收花噶？ 你哋嚟呢度做乜嘢？ 唔使问都知啦，你度梗系问候下你先啦。顺便咯，梗系同呢度嘅文化节助下兴啦嘛。 听住啊，你哋唔使只要入去里面搞事啊。如果唔系，咪怪我唔客气。 佢自己扑亲嘅就唔关我哋事啦、 啊。走啦， 佐治， 估唔到我会就咁冇命，咁难睇。 乱讲，好似你啲咁衰嘅人啊，冇咁容易有事噶、啊。佐治，佐治，佐治，佐治。 手术刀， 系。 佢已经离开咗呢度。 离开？ 郊外空气始终好啲，转咗去间郊区医院度养病， 迟咗一步添。啊！ 原来帮人会令自己有咁大乐趣，我真系冇谂过。等我好翻之后咧，一定会翻嚟揾你较量啊！勤力啲啦， 佐治。 神乎奇迹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永恒的乐韵， 请校长几时先到啊？ 我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出去了， 所以我相信拯救队很快就会来救我们，请大家冷静一点。 现在的天气这么差，就算拯救队都飞不到你了，你当我三岁小孩吗？ 我还有大把青春，我不想就这样在这里冒命。 李慧小姐，你冷静一点，我们不会有事，请你冷静一点。 出面的天气这么恶劣，做什么不更改飞行路线啊？ 一定是机长判断错误， 今次意外是人为错误啊！ 我一定要求航空公司赔偿的。 请大家听我讲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冷静，我们绝对需要这么多位的通力合作的。 你灯熄了啊！ 哎呀，暖气都没埋啊！ 救死啊！救命！ 我真的不想就咁死喺呢一度啊！ 救命！救命啊！ 真是他，是著名小提琴家莫洛夫先生。 静一静，我要报告一下而家嘅情况。我哋嘅飞机停咗一条好大嘅冰川裂缝附近。呢一条裂缝喺受压力嘅情况之下，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不幸中之大幸，呢度附近有一条村落，村落嗰度有一座养畜生嘅建筑物。照我估计咧，可以容纳晒飞机上所有嘅人嘅。我哋要离开飞机，尽快赶去嗰条村度。 行去嗰条村，出面咁大风雪，要我哋就咁行去？ 不是很远的，只是四百几公尺。 外面的风雪这么大，你要我们怎样行成四百公尺这么远呢？ 我们不可以再留在这里了，请大家依照机组人员的指示，要尽快离开机舱。 我们是不是没其他选择的 了？这样唯有照他说话去做了。 手提行李请各位放在机上，如果带出外面的可能会被强风吹走。 我希望可以给我带一件随身行李出去。 这位先生很抱歉，如果我们被你这样做的，其他乘客都会要求这样做的。 因为我是个医生，我的医疗用具可能会用得着的。 医疗用具方面我们会带去的了。总算好彩，并没有乘客受到严重创伤，问题应该不大的。 只不过 好了，请你们逐个离开吧。 原来你是医生。 医生是全世界最叻最好的医生来的。 如果是这样就真的好了。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之下，有一位名医在我身边，真是感谢上天啊。 听到阁下刚才的表演才是最佳的治疗。 你用医术为病人治疗身体，我用音乐治疗心灵，我们的工作某程度上都挺相似。我是说我们拥有这十只手指都可以拯救到人。 莫洛夫先生，真是不好意思了，请你留下个小提琴在飞机上。 不行，我就算去哪里都要带这个小提琴一起。 我知道你会很不开心，不过目前的情况你一定要依照我们的指示做。 总之只要令到它不被风吹走就可以了，是不是？现在这样应该没问题。 他们说不给人带行李，起身样样都不带，无所谓。不过明知急兵天雪地啊，都不带他出来，咪折中得自己。哎呀，成身软晒啊！ 哇呀，喂，毒食难肥啊，有好嘢，整啖俾我饮下啦。喂，药咪咁孤寒啦，一啖咁多啦。 佢们。 小提琴啊，哎呀，弊啦！ 莫亮，嗰边太危险啦！ 我唔可以冇咗个琴噶。 莫洛夫先生， 冇个琴啊！ 你想出去是不是嫌命长？ 你走开，不要阻住我，我绝对不可以被个小提琴留在外面的风雪道。 现在外面的风雪这么大，而且不知道琴在哪里，你怎可能找得回啊？你死了条心。 你说死了条心，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个琴并不是一件普通乐器，它就好像我身体一部分那样，我的手指现在在震紧。自从它离开我之后，我十只手指不停地喊。哦，唔系，小妹妹唔关你事嘅。如果我将佢绑实啲，就唔会发生呢件事噶啦。今次个小提琴被风吹走，完全系我嘅责任。因为咁，为咗赎罪，我一定要亲自去揾翻佢翻嚟嘅。 喂，你冇出去。 小太公，你喺边度啊？ 莫洛夫先生，你都系快啲翻入去啦！你咁样好容易会冻伤嘅，唔单止咁，以你而家嘅年纪，体力消耗过度，好易冇命。 你唔好阻止我，无论点样，我都要揾翻我个小提琴啊！ 如果你真系冻伤嘅话，作为医生，我一定会医好你。只不过手术用具同埋啲药物，而家全部都留晒喺飞机里边，咁样嘅天气系冇可能翻嚟攞啊！喺咁大风雪之下，体温好快就会下降，你都系快啲翻入去先啦！ 我唔可以咁做，佢系我拍档，我唔可以抌低佢唔理噶。我嘅人生已经完全寄托晒喺佢身上，只不过系几条延线，真系好神奇。嚟自几条延线发出嘅音乐，唔单止令我嘅人生产生好大转变，甚至可以话救翻我条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再冇进步空间，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对自己已经感到好绝望。如果再冇办法揾到属于我自己嘅音乐，我甚至乎谂过不如结束我嘅生命嘅书。当我最落寞的时候，救回我的就是这个小提琴。可能是天意安排，其实他一直在等着我和他相遇。 先生欢迎光临啊。 个小提琴将我由墓底带翻出生天，无论系点，今次当系报恩啊好，我点都要救翻佢一次。 在我来讲，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小提琴可以取代它。那种绮丽动人的声音绝对是得来不易，是我们经过多年的同甘共苦一起生活至孕育到出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到我的拍档的。 那等明天你好一点之后，我帮你手一起去找吧。 我都可以出一分力的， 到时我都可以帮手的。 我都可以帮手， 只要大家一起帮手的，一定找得到的。 你的音乐啊，有杨月仪，怎可以被他永远埋葬在这场风雪中啊？ 好多谢你的。 好了，那你好好休息。死心不成，为什么你要这么蠢？ 我的拍档在远方不停呼唤我，他跟我说一定要找回他，假如他被雪封住的话，那种绮丽绝伦的音色就永成绝响，远头那阵有点莫落，在这一刻他一定受很大痛苦，他搏命地喊我，就希望我可以救他出生。 我听不到什么呼唤，我只知道你的手指在喊救命。 哎，医生！ 医生，呢啲系我哋常备嘅医疗用品。尽量帮下莫洛夫先生。 喺缺乏器材之下，我都无能为力。 医生之前都要求过要带埋啲医疗用具出嚟噶啦，你哋又唔批准。 啲医疗用具系咪收咗行李仓啊？ 嗯， 等我去攞啲嘢翻嚟啫。 唔好去，就等我去攞啦。你留喺度照顾莫洛夫先生，不断咁按摩佢啲手指。喺咁冻嘅环境之下，要令佢啲手指温度回升。你做唔做得到？ 我系后生仔嘅， 我同你一齐去啦。 我谂医生已经俾雪封住咗啦，多个人帮手点都会好啲嘅。 带埋佢，搵佢嚟挡风，推住佢向前行。遇上咁恶劣嘅天气，如果一定要出去外边嘅话，我爷爷通常都会咁做噶，系咪啊，爷爷？ 倾斜咗去左边啦，要尽量向右边推。继续顶住啲风，一步一步咁行。 唔系，我而家咩嘢感觉都冇。 起身下半步已经埋咗冰雪啦， 系咁就麻烦啦。 咁嘅情况，要喺出边进入行李仓，系绝对冇可能嘅。 咁由呢度入去。 医生， 是 唔该晒你。 我所做嘅嘢根本就冇咩咁特别，完全唔值得你多谢。事实上，我亦都帮唔到你啲乜嘢。 如果你有手术器材喺身边嘅话，结果应该唔会系而家咁。只系自己认为重要嘅嘢，无论如何都唔可以俾佢离失。今次嘅事应该系一次好好教训，对你系咁，对我亦都系。攞俾我睇下得嘛？ 啲手指你谂住点处理？ 请你帮我将佢哋埋喺出边嘅雪地度，因为我好怕冻，亦都系埋喺附近。咁多位，你哋因咩事咁伤心啊？世界上冇唔完结嘅音乐。当指挥家放低指挥棒，旋律亦都会随即消失。情形就系咁简单啫。我已经喺呢度奏完我生命里面最后一段乐章，我演奏过咁多美好嘅音乐，留低咁多美好回忆，我已经冇遗憾咯。 你曾经演奏过嘅妙韵佳音，永远都会流传世上。 你曾经演奏过妙韵佳音，永远都会流传在世上。 妹妹，你在做什么，搞到拆天咁嘅？ 先生，地下度有张1000 yen 嘅银纸啊！ 哦，1000 yen。少年与之耕寮。 睇下先， 个加埋埋总共系25,321。 真系奇怪喎、 啊！啊， 黑杰克医生个屋企不断出现来历不明嘅钱，呢啲钱冇可能一天就跌落嚟噶。 啲钱喺边度嚟都冇所谓啦，而美哥就有好多嘢要买，呢笔钱帮补我好多啊！ 啊，我都唔明白，而家啲女仔啊，点解个都咁现实嘅？ 不过医生同我讲过，未知道啲钱喺边度嚟之前系唔可以用噶。 如果系咁嘅，等我嚟解开呢个神秘嘅谜团啦。 真系？咁等我帮你解开谜团啦。笔钱用得嘅话，我就可以买好多贺年糖果啦。 啊！ 喂，幼林，呢部机器咁古怪系咩嚟噶？ 呢一部咧就我发明嘅探测器咯。 探测器？ 有咗佢，就可以探测到有冇嘢埋喺地底下啦。我谂咧，一定有人将大笔钱埋喺呢个附近嘅，有部分钱咧俾大风吹起，转眼间咧就落咗呢间屋度。我推测应该好近噶啦。 好、啊， 将啲钱收埋嘅人，可能系佢大到都未定啊。所以咧，今次调查可能好危险都未定过。 危险 喺呢度啦，我笔钱一定喺呢度啊！ 你两个究竟搞咩呀？ 我哋只系想尽快揾出啲来历不明嘅钱究竟点嚟嘅啫嘛。 我哋系怀疑啲钱同嗰啲骇劫案有关咯。 唔好乱咁谂啊！你睇下，因为咁样冷病嘅话，喂，过嚟啊！ 啊，出边有咩好睇啊？ 睇下嗰度。 啊！只只仔担住个眼仔飞紧过嚟呢边啊！ 嗰只叫做知更鸟。 知更鸟？ 奇怪，呢个时候仲会出现？ 又系几奇喎！知更鸟系属于夏天嘅雀鸟，一般嚟讲咧，只有夏天先见得到佢噶。而家呢个季节，佢哋应该飞咗第二度过冬噶。 嗯，咁点解呢只知更鸟仲留喺度嘅？系只知更鸟担啲钱嚟我哋屋企度噶， 点解佢咁做咧？而家件事发展得越嚟越奇怪。 昨日嚟两次，有1000英同500英，今日就担咗300英嚟，到而家为止已经超过50,000英啦。 我听人讲过，知更鸟系会带嚟幸运嘅，但系冇听过话佢送钱俾人。 只不过点解佢会担钱嚟我哋屋企啫？ 问下咪知咯。 啊？医生做咩啊？点解拆支香水出嚟嘅？ 迟啲你就知道。成功！ 好好，好好好， 医生，原来呢棵树上面有个知更鸟嘅雀巢噶。医生，仲有一只黐线嘅知更鸟啊，佢对翼仲受咗伤添啊！ 受咗伤。只雀仔担啲钱俾我嘅目的，唔通系想我帮佢医翻好同伴嘅伤？ 佢个伤势已经开始康复紧啊，睇落似有人帮佢敷过药咁。雀巢里面仲有张银纸添嘛？啊！ 叫你咁贪心，唔攞人哋啲钱喎、 啊！我唔系想拎啲钱走啊，系啲药啊！ 哦，系个药樽， 系我记得好清楚噶。而家谂翻都冇几耐之前嘅啫。有日有个男仔抱住只受咗伤嘅夜鸟嚟我间药房， 呢只雀仔只翼受咗伤，可唔可以帮我开啲可以医好佢嘅药啊？请你帮下我。 听佢咁讲，咁我咪开咗樽用嚟医治雀仔伤势嘅药俾佢咯。跟住嗰个细路就用嗰樽药嚟帮一只受咗伤嘅枝更鸟嚟疗伤，听佢讲仲有一只红鸟一只喺窗外睇住嘅，两个雀仔应该系夫妇嚟嘅。过咗排，只雀仔同个细路开始熟络，嚟亲嗰度配药只雀仔都会企喺膊头度。那个细路几生性嘅，一边做嘢一边读书。咁佢梗系揾得唔多啦，俾药费都好掹掹紧啊！不过好彩得个细路咋，嗰只之间你个伤先至慢慢咁样好翻。 听日嗰个男仔嘅身体真系好好啊！ 你带嚟嗰樽药系我最后一次交俾个细路，等佢带翻你依只雀仔嘅。我谂咧，咁我只之间你要知道啲药对佢嘅伤有帮助啦，只雀仔睇落几醒目噶。哦，系啦，有咩事啊？ 因为那只知交鸟最近经常担啲银纸去我屋企。 咩话？点解会咁样噶？ 我自己都好想知点解会咁。 嗯， 关于嗰个男仔，你知几多啊？ 知少少啦，佢兼职派报纸嘅。不过讲开又讲啊，最近我都唔觉见佢。 哦，细路，你冇做啦？ 冇做啦。 哦，几好噶，最近又勤力又冇蛇王啊，可能因为咁样挨坏身体啦。 咁、那个细路住喺边度？ 喺度做嘢嗰阵咧，就住喺我屋企嘅。而家我就唔知佢住喺边度咯。 你太过分啦！见佢身体唔好，做嘢想咁慢就赶佢走。 系呀，你唔好讲得咁难听啊！系佢自己提出要搬走噶。佢就话唔想带俾我麻烦。一个孤儿仔又冇人冇马，就照计就去唔到咁远。你应该要喺附近嘅。 做个兼职派报纸嘅男仔，我冇见过一个咁样嘅人。嚟啦，我哋行啦。 个男仔同只之间鸟好好朋友噶。 我冇见过佢。 之前我都见过下佢，但系不过呢排都冇撞过佢。 仲系一啲头绪都冇， 我哋又唔知道佢系点样嘅，咁样揾人犯，即系大海捞针嘅啫。嗱， 啊， 冇错啦，文之间你咪知道咯。 啊， 在这里。住在最尾那间房。大家齐。神有问题， 你是谁？ 他就是全世界最叻、医术最好的医生，什么麒麟杂症都难不到他的、 你是医生？ 为什么你病得这么严重都不一早看医生？ 因为我没钱看。 你要立刻来我医院留医。 再咁样拖落去，你好快就会冇命。 我冇咁多钱留医， 啲钱我已经收咗，委托人俾咗。 我同嗰只知更鸟嘅相遇系喺初夏嘅某一日。喺我派紧报纸嘅途中，见到一只雌性嘅知更鸟，佢就亦受咗伤，仲瞓咗喺路边。于是我带咗佢翻我屋企同佢敷药，冇几耐，佢嘅伤口开始慢慢咁痊愈。于是乎，我将佢放翻去雀巢，仲将嗰樽药留低俾佢。之后，我继续如常派报纸，顺路去探只知更鸟，成为咗我平时最大嘅乐趣。喺夏天将完结嗰阵，佢嘅伤势似乎好翻晒，仲举一对翼俾我睇，见到咁样，我终于可以放心啦。不过就在那阵时开始，我的身体 前眼入面已经储了57238英的了、是那只知更鸟，不理好天阴天还是落雨天，它每日起码都飞来我们家一次，从无间断过，放下钱之后就飞走了。 我相信那只知更鸟一定是从某些渠道知道我会帮人医病，虽然已经过了应该逗留在这里的季节，不过他可能担心你的病情，所以不断担心给你。我收到的钱已经足够支付你的手术费，而你所患的病我亦有信心可以医得好。现在我要开始同你做手术，妹妹麻醉。咁你话个知唔使再攞钱嚟啦，同埋个男仔嘅病已经冇事啦。 同佢讲明唔明噶？ 唔知喎。 嗯？ 又拎啲钱你？ Thank you. 你唔使再攞钱嚟噶啦，物资已经够啦，好咁休息，等春天。 哦， 就算我几咁贪钱都好，你俾我嘅钱都已经足够，我唔会再要，唔好再担钱嚟俾我。 你个头先个傻佬点啊？竟然懵到冲埋啲警察度， 系咪咁勇啊？ 最后咧，佢梗系俾啲警察拉翻差馆顶。 佢好似担住啲嘢喎。 喂喂，系钱嚟嘅，等我掟佢落嚟啊！ 我都嚟帮手掟啊！ 哦。哎呀，俾佢走得添。 是。 我谂住听佢之间有个雀巢，佢哋如果见到我好翻嘅话，我谂 佢哋之间你一定会好放心噶啦。嗱，呢度药医生俾你噶。啊！你又嘈乜嘢啊？阿奇，你静啲啦，好唔好啊？之间你又担咗钱嚟俾医生啦、啊？啊，医生弊啦、啊，今次大件事啦！ 做乜嘢啊？一朝早嘈完巴闭， 就知道你又将啲钱放喺窗台度，不过啲钱侧边有血迹噶， 有血迹 啊！ 忍受住死亡前的痛苦，将最后呢一千英送嚟我屋企。 认得我吗？全靠你救翻我，睇下，我已经好翻晒啦。 Thank you. ついた情熱を海に沈めた。どれどれく溢れる力、そんなものは誰にもどこにも潜んでいるもの。毎日毎日みんな頑張る、それを言えば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人面疮。 佩佩啊，乜你咁冇用噶，生人唔生胆。 人哋系个 lady 嚟噶，你讲埋呢啲咁核突嘅古仔嚟吓我，真系好过分啊！ 发生咩事啊？你哋做咩又嗌交啊？ 佢啦，有男嘅真系好衰噶，专登做啲核突古仔嚟吓人。 我照书讲啫嘛。 咩书啊？ 呢本书啦，收录咗好多杂志报道，仲讲明系真人真事添喎。 系人面疮啊，系喺身体某部分突然生出嚟，外形好得人惊，好似一块人面咁嘅肿瘤啊！ 好核突啊！世界上边可能有啲咁嘅嘢喎？ 我觉得呢篇故事唔系作噶。 有林仲话嗰个人面疮识讲嘢嘅添啊？ 唔系嘛？ 恐怖嘅嘢。 喂，继续讲啊，我想听啊。 咁美芝姐姐啊，你对呢类报道好有兴趣感啊？ 听住啦，主角叫 A 先生，今年38岁，住喺北部地区。件事发生25年前，当时 A 先生仲系个中学生。有一晚，佢喺水池旁边用石头打死只大蟾蜍，只蟾蜍断气之前喷咗啲液体出嚟，而且仲射中咗 A 先生。不过 A 先生当时冇留意到，就系咁样过咗4-5日 ，A 先生唔知点解突然间发高烧，唔止咁啊，个肚仲生咗个好大嘅疮添。 跟住人流滚动啊， 真系几得人惊啊！跟住点啊？ 佢嘅父母担心到即刻揾医生翻嚟睇佢。当时嘅医生断定喺 A 先生个肚入边嘅系人面疮，就喺嗰阵人面疮突然间擘大个口，同住医生喷咗啲黏液出嚟。个医生将黐喺烟管嘅即溶成油倒入 A 先生嘅伤口，果然个人面疮即刻就消失咗啦。表面睇嚟 A 先生好似好翻。不过奇怪的呢，就是他之后那3-4年完全没办法起身，要走动的就只有在地下爬行。听说他爬行的姿势跟蟾蜍好像的。 A 先生之后又点样啊？ 听讲佢冇病冇痛，好健康，不过始终企唔到行唔到。 啊！真系讲都冇人信啊！ 我哋呢个世界咧，仍有好多以目前嘅科学水平解释唔到嘅怪事噶。 哎，你咁中意讲啲咁无聊嘅古仔，你就自己喺度讲到够啦！阿母你咁好气啊！ 喂，等阵啊，妹妹啊，等埋我啊！ 你喺呢度等一阵先啦，我系通知医生佢好快出嚟噶啦。 小妹妹，唔该晒你。 医生， 咩事啊，贝贝？ 有一个蒙面人嚟咗，喺出边等紧啊。 有个蒙面人？你好，我系黑杰克医生。 我头先打个电话嚟，希望医生你可以医我个病。 知唔知我系一个无牌行医嘅医生？ 知，你点我知道？因为某啲原因，我想静静医你个病。 其实我有好多顾客都好似你咁嘅，所以我所收嘅费用亦比出面嘅医生贵好多。 唔系问题，只要医得好个病，就算俾多多钱都冇问题。 呢个人揾纱布包实自己块面，令人觉得好唔舒服啊！呢啲咁嘅人真系等医生担心。 医生，我个病有冇得医啊？ 我要睇咗你嘅情况先知， 真系好怪。出完呢个病嗰日，事前完全冇征兆，之后咁多年都冇好过。我唔止唔可以好似个正常人咁做嘢，就连一个亲近啲嘅朋友都冇。 吓、啊，真系好严重啊！是不是斑疹又或者是药物中毒造成？ 之前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医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面疮这件事呢？ 人面疮？医学上没有这种病的。不过这件事在电影和小说里面出现的。 对患者来说，在医学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病根本不重要。总之在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人面疮来。 唔好意思，佢系我的助手嚟嘅，请你唔好见怪，佢系好细胆嘅。 其实都唔怪得佢嘅，系人见到我呢个样子都惊啦。最得人惊嘅系个人面疮识得讲嘢。 嗯 佢讲嘅唔系我想讲嘅嘢，佢完全唔受控制，中意讲乜嘢就讲乜嘢。 咁而家讲紧嘢嘅系边个？ 而家讲紧嘢嘅当然系我啦。医生啊，人面疮识自己讲嘢嘅嗬。 嗯。 医生，你要帮我啊，帮我整走呢个咁得人惊嘅嘢，求你帮下我。呢张系我未有事嗰阵影嘅相嚟， 完全唔同。你个样真系变晒，我要帮你诊断下先。嗯，应该系痣又或者系嗰类型嘅病，系斑疹演化嘅化肿症。 警告你唔好掂我。 咩话？ 我已经警告咗你唔好再掂我噶啦！你唔好谂住整走我个医生，唔系嘅话我包你冇啖好食。 究竟系边个讲紧嘢？系个病人定抑或系？ 唔系呢个男人讲紧嘢嘅，系另外一个我。 另外一个我？ 等我话你知啊，今生今世我都会黐住佢，无论你做咩手术都整唔走我嘅。你唔想冇命嘅话？就喺度阻头阻势，行开啦，黄老医生。 即刻放开医生啊，衰人！ 医生，发生咩事啊？ 你乜嘢都唔记得啊？ 系咪我做过啲乜嘢啊？唔通系咪人面仓出过嚟捣乱啊？ 系。 医生，医生。 得啦，我冇咩事，你都系翻上床休息一下先。 医生， 系辛苦啲，不过忍耐下啦。如果人面仓再出现，喺度搞破坏就好麻烦。 而家咁算系点啊？揾咁多条皮带嚟绑住我，你想做乜嘢啊？ 又嚟啊！ 放开我啊！快啲放开我啊！我老医生，你试下同我做手术啦！你我喐动，我一定会扑埋你度，咬断你喉咙嘅。 太嘈嘅话，我就会做唔到手术。 停手啊！叫你同我做手术，停手啊！停手啊！停手啊！停手啊！ 佩佩。准备做手术。佩佩， 咩话？你找我帮手做手术？ 是啊，因为帮开我做手术的助手而家帮唔到我。 吓、 啊？病人患嘅系解离性同一性障碍症。 咩话？佢有多重性格？ 是啊，冇错。 表皮同皮下脂肪出现咗异常增生，淋巴管亦出现肿胀。 佢呢种多重性格系一种精神病，喺某个非特定时间。患者会出现另一个不同的性格，做出一些和平时很不同的行为，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之后又变回本来这样。不过今次这个患者特别在先在容貌出现明显变化之后再出现性格上的改变。 我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病人。 精神性疾病再加上容貌变化，这个男人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些事。怎么都好了，我要帮他回复本来的面貌先。好了，开始手术。手术到。 这个样子好像很熟口面咁，究竟在哪里见过呢？ 就是那个生人面疮的病人，不是出事之前拍的照片啊？ 是啊。 他的样子很熟口面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他这样的？ 手重医生都说很熟口面，不知道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在哪里呢？一时间我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啊。究竟在哪里见过呢？不过我肯定之前一定见过他的。 医生，我块面真的已经变回以前咁。 是啊，你放心，今次的手术很成功。 他没骗你，这样东西我可以保证。 真的好多谢你。 来啊，我帮你除绷带。 唔该晒。唔知点解我块面就觉得有啲痕痕地。 咁又好咯，证明啲伤口开始埋口啦。 点解块面会咁噶？发生咩事？咬我，我块面就同之前一样， 好似冇做过手术咁。 点解会咁嘅咧？ 我话咗你，无论做乜嘢都系冇用噶啦，你自量下啦，黄老医生。 你而家种性格又出现， 我再讲多一次啊！只要佢一日仲喺呢个世上，我一定会黐实佢嘅。系啦，嗰个时候翻屋企，你唔走得。 黑与黑啊，唔好啊！我明白手术失败嘅心情，你要冷静， 放开我。快走！ 黑杰克！ 佢伤势唔系好重嘅啫。 啊！究竟咩事啊？ 导致这个男人发病的原因是某些精神上的问题，单头麻醉治疗方式根本不可以解除他的心结，虽然是暴力了一点，不过只有这个冲击疗法才有机会彻底医好他。 原来你早就预咗这个人会袭击你。 你负责胸部伤痕，而我负责帮我做面部整形。今次一定成功，令他回复原貌。 医生。 嗯，应该唔会再有事。 真系好多谢你，小妹妹，留低啲咁可怕嘅回忆俾你，真系好对唔住。 医药费方面你寄给我就得了。 不好，不收不细的，等我准备好些钱之后，到时麻烦你来我家收，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呢。是这样，过多几天我就跟你联络。 我究竟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呢？ 哦，得了，我识路，那我现在来。 那我在家等你。 医生，有唔妥啊！你千祈唔好去嗰个男人屋企啊！直觉话我知，如果你去嗰个男人度，一定会有唔好嘅事发生噶。 你唔使担心我噶，因为今次手术好成功，我唔理嗰个病人屋企有啲咩秘密，总之医药费唔可以唔收嘅。 但系咁啊，医生。 好快翻。手术后觉得点？块面点样？ 几好啊！多得你就系医生，之后个人面疮冇出现过啦。 系啊，不过其实你个病系精神问题引起。算我唐突问一句，你心入边系咪有烦恼？ 有啲烦恼，你讲得好啱。不过呢个系我私人嘅问题，而且我心入面嘅烦恼，你唔可以搵人同我分担。 哦，我明嘅，我唔会逼你讲。收咗我应得嘅医药费，我就会走。 我终于都醒起啦！我记得喺边度见过嗰个男人张相啊！讲够啦，唔想再听啦！大件事啦！ 啊，妹妹，点解你会嚟咗我都唔知道嘅？ 医生，危险啊！嗰个男人系杀人凶手嚟噶！ 咩话？ 医生！ 哦，耶！佩佩，快啲离开呢度。 好啊。小妹妹，我睇你仲走到去边啊。我都唔想咁做㗎，不过冇计啦，为佢你知道我身份呢。你望下对面嗰座山呢，嗰座山里面埋葬咗五个人，嗰五个人都係我亲手解决㗎，你知道吗？ 原来你就个杀人狂魔。 好啊， 咪走。 我过嚟啊。我哋夠胆再行前一步，我就即刻将呢个细路女推落悬崖。 唔好啊。 阿杰哈，我真的要衷心多谢你，自从生了人面疮之后，我不知道样变了，就连心境都变埋，完全没有坏事的冲动。不过当我块面回复正常之后，我的心又开始啰啰乱，我已经准备好后进机会再出手。 你的病好严重，快点放开佩佩。 我现在就要掟佢落去给你看看。我块面好热，好似被火烧紧咁啊！好热 啊！个人面疮又再生翻出。 医生，你咪话帮我医好咗嘅，点解仲会咁噶？ 生，我哋又见面啦。 你系呢个人嘅另一种性格。 讲得冇错，之前我提醒过你噶啦，我叫咗你唔好整走我，有我喺度，佢先至会乖乖地唔做伤天害理嘅事。 哦， 可以嘅话，我真系希望佢呢世都保持住呢个样。 我明白啦，原来佢嘅人面疮就系代表呢个男人嘅良心。 医生，唔好救佢啦，就等佢离开人世啦。 呢个男人，就算我唔救佢，抵偿唔到佢犯嘅罪。 医生， 要救翻佢，等佢受法律制裁。 基于以上嘅证据，显示被告系个穷凶极恶、审恶不赦、近乎变态杀人凶手。我喺度恳请法官大人判处被告终身监禁。 好啦，被告，本席问你认唔认罪？ 认罪，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补偿罪过。 决裂的兄弟。咁即系话，你叫我做嘅事，就喺特定时间内扮你嘅仔。 就是这样了。 工作为期一年，也就是说由现在起来一年你要做环生英三个仔。至于报酬方面，我们老板已经准备好2000万现金给你。 医生，你份工作不错啊，你只需要扮下这个叔叔的仔就赚到这么多钱，够晒我买新全个有钱的。 妹妹，这件事你不要插嘴啊。 好心作雷劈，但我仲谂住买新厨具，可以煮啲好嘢你食添。 我都唔明你仲要考虑啲乜嘢？你肯接受呢份工作，我敢保证你会得到好多好处。你想要嘅嘢亦都会喺短期内成为你嘅囊中物。但唔知咁啊，你仲可以赚到好多钱添。 啲咁好嘅嘢都系留翻俾第二个啦。 难得有份咁好嘅工，你居然就咁推咗佢？ 点解唔做啊？ 你听清楚，我系医生，唔系演员。 人人都知道你系医生啦，讲嚟都多余噶。 另外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嘅好处，我一啲兴趣都冇。而第三，先生，你有嘢瞒住我。 哦， 系咁啊，佩佩走啦。 喂，医生。 喂，唔好走住，医生啊。其实是因为我哥哥患了癌症，而且他已经时日无多，所以我要帮他争取时间。 咁嘅话，你应该请我做医生先啱。 呢点我明嘅，问题系我哥哥唔肯睇医生咧，佢份人好硬颈，决定咗嘅嘢唔会变。而我相信，除非医佢嗰个医生系我个仔，唔系嘅话，我哥哥宁愿死都唔会肯接受治疗嘅。 呢件事果然系另有内情。 求下你，请你帮下我啦， 医生，你就应承佢啦，我想买啲新厨具啊。 讲明先啊，治疗费、手术费、演出费，再加埋其他立立杂杂嘅开支，我要收7000万，一口价冇得倾。 咁即系 要多谢嘅，就多谢培培啦。 医生，你真系太好啦，我会用啲新厨具整啲嘢俾你食嘅。 不过我唔保证我啲戏可以呃到人㗎喎。 我哋而家喺边呀？ 我哋去緊我哥哥屋企。大嫂，你几好嘛，我哋好耐冇见啦。 英三，真系你啊，英英，有个欺客嚟咗探我哋啊！ 大嫂啊， 最近大哥嘅身体有冇好啲啊？ 咪又系咁，佢身体都冇乜好过。嗯、 英生，你走嚟我屋企究竟博乜嘢啊？ 做咩你咁讲嘢啫？难得英生嚟探你啊，你咁样话人哋都有嘅。 大哥啊，我听讲你唔舒服，所以嚟睇下你啦。 你唔使咁好心，我病成点都唔关你事。 大哥， 你唔使度扮无辜啦，你应该一早就知道我有今日噶啦。 老公啊，唔好咁怒气，有事慢慢讲啊。你唔舒服仲咁怒气，会加重病情噶。 你收声， 嗱系咪咧？都话咗你噶啦。 为什么想医哥哥都要兜这么大个圈、啊、 我都认为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给医生你知会比较好。 嗯， 我现在就将我所知道的一切一五一十讲给你知。 三点十分，我想你不会忘记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就是当年爸爸因为癌症逝世的时间。记不记得爸爸临终前讲过乜嘢？ 爸爸，你要振作啊！ 爸爸， 英日英生，你哋唔好难过。你爷爷在你哋曾祖父都系因为癌症而过身噶，所以我一早就已经知道我会同佢哋行同一条路。我哋家族嘅人。体内都有癌病因子，你要小心啊！尤其对癌症嘅打针十二分精神啊！ 爸爸，爸 爸，在患上癌症之前，预先揾你可以医到你哋嘅医生。 爸爸，放心，我会做个治癌嘅医生啊！ 我第日要做医生。 爸爸， 爸爸讲完呢番说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我们两兄弟。 英三，我是长子，所以我一定要继承爸爸那间工厂。我会俾心机打理工厂的业务，你放心啦，无论几辛苦，我都会令你有好日子过。 嗯， 做医生这个重责就交给你啦。 交给我？ 是啊，我们答应过爸爸，现在这个承诺就要由你来实践。 我明啦，大哥，我大个之后一定会做医生嘅。 我哋勾手指尾， 嗯，勾手指尾。 你竟然忘记自己作出嘅承诺？ 我并冇忘记我嘅承诺。 真系好感人啊，感动到想喊啊！ 不过我唔明白。黄山先生为什么要重金礼聘我这一年扮他的仔？ 老板他希望这样做可以补偿他的过失。 我真的发梦都没想过你在读书方面会差得这么紧要的。每次学校的测验你都要争少少就捧蛋。每次上堂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都会成为同学的笑柄。学校的功课差不多全部都是我帮你做。每次我听到你的同学讲你坏话，我都会代你出头教训他们。为了维护你，我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世。见你追不上学校的功课，我就帮你找了间补习社，而且日日都管接管送。回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 费心机的话一定会有好成绩的。 大哥，老师今天说我们到期交房食费了。 搞完这份工作收埋钱就有钱交的了。 我就每一日搏晒命咁做嘢，勉强维持到爸爸留低嗰间工厂。我咁辛苦都系想你有好日子过，你就竟然一提起呢个衰仔我就火滚。你一年比一年大，但就冇生性过，越嚟越唔长进。唔系我声泪俱下帮你求情，你连高招都识唔到啊！ 你想栽培益生做医生？ 系。 似乎有啲难度、哦、一来学医要使好多钱，如果系你学都算啦，但系英三嘅资质我就唔太睇好。 我应承过爸爸，无论几艰难都好，都会栽培英三做医生。老师，请你谂下办法帮我英三啦。老师，你帮下我啦。 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的事我已经做了，是你不想进的。 过分啊，我为什么这么懒不肯起心肝读好些书啊，我太高乎哥哥对他的期望啊。 我觉得老板肯认真做未必做不到。老板的情况与其说他资质差都不如说。 什么啊， 是不是因为哥哥的执着和期望？ 没错，老板的哥哥对老板那份厚望成为了一项沉重的压力。无论哥哥怎样给心机教他都好，要他回补习社甚至请私人补习老师都好，都是没用。打又打过，话又话过，总之用尽所有的方法，到最后结果都一样。我自己觉得是这种沉重压力令老板潜意识抗拒做医生。他特地不读好啲书，希望咁做哥哥就会对他死心，不再期望他可以成为医生。 点解你会咁谂？ 相信你都知道，我哋公司 IT 界好出名，间公司系老板一手创立嘅。一个又蠢又懒嘅人，你认为可以成为一个统率过千员工嘅 IT 公司老板咩？ 啊！坐到好闷啊！究竟仲要等几耐，还生叔叔先要出翻嚟噶？我好想快啲翻屋企，用新买嘅厨具整啲好味嘅嘢俾医生食啊！我头先谂好煮啲乜嘢嘅啦，咖喱饭、火腿鸭脷、煨牛肉、汉堡包，包加仲有意大利粉，数唔晒咁多。总之我会煮好多好多医生中意食嘅嘢咧。 为咗实践承诺，令你成为一个医生，无论要我牺牲几多嘢，我都冇计较。我嘅努力同苦心，你究竟明唔明啊？ 其实我明白的，大哥，就因为这样，当我见到你千方百计甚至洗黑钱都要令我入到大学读医科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 不制啊，我不做医生啊，我真的很怕打针的。 怕什么啊，同我打又不是同你打。剑蒲几衬你啊，他有做医生的威严啊。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忍受下去，所以我就要脱离哥哥你的控制。 做哥哥的觉得自己比他想倾尽全力培育成才的弟弟出名，而弟弟就因为受到太大的压力，再加上嬲哥哥不重视自己的意愿，所以就走了去。 如果两兄弟肯坦诚相对，用诚恳的态度听下对方的想法，我想未必会搞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其实老板一直都为当年走了去的事内疚，所以先找你扮他的仔。 你留低封信走咗之后，就好似人间蒸发，冇晒消息。我痛恨有个咁冇出息嘅细佬，又觉得自己好对唔住爸爸。另一方面，我又要努力保住爸爸留低嘅工厂。就系咁，唔经唔觉就过咗几十年啦。嗰一刻，我真系好震惊。我痛恨嘅人竟然成为咗一间大公司嘅社长，仲搞咩先进嘅 IT 产业，对我盘生意构成直接嘅威胁。跟住过咗几日之后，你仲厚住面皮翻嚟揾我，仲讲埋啲好荒谬嘅说话。 大哥啊，不如我哋同心协力搞呢盘生意啊！ 我未见过咁无耻嘅人出卖我唔再讲，仲想食埋我辛苦经营嘅工厂。 大哥啊，你误会咗啦，我唔系咁嘅意思噶。 你嚟几多次我都唔会应承你噶啦，听住啊，无论几辛苦我都会守住爸爸留低嘅工厂噶。 大哥啊，我今次嚟唔系同你讲工厂嘅事啊。 咩话？ 我今次嚟系你做手术， 唔好喺度讲废话啦！翻屋企照下镜啦！你有资格同我讲呢啲嘢咩？好心你啦，出卖咗我都做唔够啊！而家仲够胆出嚟我屋企喺度发噏疯？ 我喺外边都听到大哥你病咗嘅消息， 你知道咗又点啊？你又唔系医生，你有本事医翻好我个病咩吓？ 所以我唔系啊。 带个医生嚟想医好我啊你，哼，唔使你咁好心，你听清楚，我绝对唔会俾你介绍嚟嘅医生帮我睇病嘅。要讲嘅都讲完啦嘛，讲完嘅话唔该你走，你都唔欢迎你。 你讲得啱嘅，我的确唔成才做唔到医生，只不过我公个仔读医科做咗医生。 咩话？ 我谂住要佢代我完成心愿，所以英智读完高中之后，我就送咗佢去美国读医啦。而家佢学有所成，翻咗嚟啦。英智而家已经系医生嚟，大哥，你个侄系医生啊！我求下你，你俾英智帮你医好个病啦。 你要个仔帮你完成心愿做医生？ 冇错啊，我相信英智可以医好你噶，所以大哥啊。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帮你个仔唔系王禄嚟嘅咩？ 啊！ 中意点就点啦， 大哥， 老公。 医生啊，我劝掂我哥哥啦，可以开始诊治啊！ 唔可以话开始就开始，我都要预备一下先。 我最预备。 你都要俾啲时间我练习下点样扮你个仔先得噶，不如咁样啦，你俾一个星期我，我谂最快都要一个星期时间做准备。 使乜准备啊，医生，我哥哥个病好危急啊，唔可以再拖嘅。 系咁，你揾个第二个医生，有人帮到你嘅，我唔介意噶。 你点话点好咧？ 肯定好仓啊！地址好，唔该晒。佩佩，我哋行啊！ 系，准备好晒啦！ 呢度啊，佢就喺呢度帮我做手术啊！ 冇错啊，阿大哥啊，我同你介绍，佢就系我嘅 呢位，一定系黑杰克医生啦，系咪啊？ 啊！ 你唔好当我系三岁细佬哥啊！呢啲咁幼稚嘅大话，你可以呃到我吗？嗰日你走咗之后，我搵人查过。冇错，你系送咗个仔去美国留学，佢真系喺嗰边学紧医嘅。不过佢而家仲系见习医生，根本系未有能力帮人医好癌症。 啊，大哥啊！ 所以你就出高申请黑杰克医生，叫佢一年内扮你个仔，谂住瞒光我。 我迫于无奈先咁做，我唔咁做嘅话，大哥你 唔使再做戏啦，我唔使假亲先帮我啊！ 我是为你好咋，我想帮你。 上次你亲口话会由你个仔帮我做手术嘅，我要我个亲侄嚟帮我啊！ 正如你头先所讲咁，唔怕老实同你讲，我的确唔系黄山先生个仔嚟。不过英一先生，你啱啱清清楚楚咁讲过，如果操刀嘅系英三先生个仔就得啦，系咪啊？ 系啊，我系讲过，今日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得多。找你的侄来帮你做手术，这样就可以了。 喂，英子，什么你？ 你是英子，你是我的侄啊。 对不住啊，我没告诉你，爸爸，其实我昨天就回来。 英三先生，整件事是怎样你的秘书已经讲给我听，所以我亲自飞过去美国联络你的仔。我提议这样做的时候，英智仲好犹豫。 黑杰克医生答应过我会全力支持我完成今次的手术，所以我决定这样做。 哎呀，英智 爸爸，我想讲清楚，我选择做医生完全是自己的意愿。 英智 放心啦，我一定会救翻大伯父，所以爸爸你 冇必要再为一件已经过咗咁耐嘅事而唔安乐嘅。 真系好感人啊！真情的确系无价之宝。 咁而家应该冇问题啦。 哼，仙子圣明，你就喺旁边帮手，负责操刀嘅一定要系英字，明白未啊？ 我当然明白啦。 嚟啦，送病人入手术室。 咪住，等阵先啦。英三， 做咩啊，大哥？ 我仲有一个请求。 啊？ 如果我呢个病好得翻嘅，搵日你有时间，我想同你一起去拜祭爸爸。 啊，好。 一言为定啦，大哥。